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ero qué bonito es que te quiera y el estar de veras locamente enamorado. Pero qué tristeza siento que ya no me quieras, que por otro amor tan pronto me hayas olvidado. 这是一首可以跟着一起轻轻摇摆的好歌曲。 是的，听到这首歌，再来一杯龙舌兰。 哎呦，很地道啊！ 是的， 那个付费。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哈。 是的， 这个国家其实离咱们说心里话呀比较远。 是的，遥望一下， 对，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哈。 把地球仪翻一下 啊，对呀，转个圈是不是？ 转个圈就到了。 对，时间呢也是来到了2018年，过去了，马上就要快一半了，5月31号最后的一天来到我们身边。 真是，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哎，对，我们提前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啊！ 提前祝他们啊！ 明天自己直播吧，我就过节啦。 欢迎各位呢，还是以同样的感觉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青年周准。 各位好，我是小朋友大大。 嘿，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哈。 也 是超级旅行达人哈，这个地方真的是他远方的第二的家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住了很多很多年， 这绝对是远方的家。 对，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旅行达人王烨，欢迎， 欢迎王烨。 大家好，准哥好，道道好。 哎呀，我的天哪，那差点叫我道道姐，你知道吧？ 王烨是特别特别用心的我们的嘉宾啊， 对，真的是。 昨天呢，我们三个有一个小的微信群， 是的， 60张图片。 我的天哪，我就看完那个图片之后，我直接撅过去了，要气死我了！怎么有那么美？气死我了！ 全都在一片洁白当中度过哈。 嗯， 问一下我们的王烨哈，阿根廷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年四季分明的国家，对不对？ 啊，是的， 算是吧。 嗯， 可是那个地方却永远都是一片白色，是我的判断对吗？ 它在那个旅游景区的地方是 白，也可以说是蓝色。 哦，蓝色。 蓝色。 然后在它的城市周边，实际还是四季分明的。 哦，那区是冰川。 对。 哦，那个地方是哪个具体的地方？先跟我们说说呗。 它是在阿根廷的那个首都以南，叫做 Santa Cruz 省。 Santa Cruz。 哦 ，Santa Cruz。到达方便吗？就是从比如说首都到达那个地方， 首都到达那边还是比较方便，有那个直飞的航线。 哦，可以飞过去啊、哦哦、 可以通过其他的几个城市 串联起来 这个旅游的景点，但是另外几个城市看了一下，只有旺季的时候，也就是阿根廷的夏天那边会有这种直飞的航 空。哦， 对，夏季直飞应该会很贵的。 对、嗯、听说我们这个王爷啊， 嗯， 99年的时候就已经去到这个地方。 我的天哪， 时间过去多少年，快20年了。 对啊，99年第一次去那儿，那一定会特别的爽。 那应该是地广人稀嘛，没有什么人，对吧？ 啊，当时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嗯、人还是比较少的。当时听说他们那个城市导游介绍就5000人左右。 99年5000人。 99年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样，跟现在差不太多吗？ 类似吗？ 那个时候、就是、 还是旅游团拿着小旗去带你们去游览吗？ 阿根廷这块他那边、嗯、那个地方一般都是这个欧洲的游客比较多、 哦、 自由行啊什么的、 嗯、 然后也有一些大型的旅游团，但是小旗子举的比较少、嗯、 啊，对，没有小旗子 成本太高呢、 啊、是啊， 反正一般都是非常专业的朋友到达这个地方哈、嗯、到底这个地方为什么海拔那么高，有什么冰川哈，到底让王爷还拍着很多很多精彩的照片、 嗯、是的是的， 我们让王爷稍事休息10分钟喘口气哈。我们今天在资讯播报之后要听听旅行达人王爷关于阿根廷这片区域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节目组收到一条崭新的信息、嗯、啊， 崭新的， 对，跟各位 新出炉热乎的啊， 跟各位汇报一下啊，6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听评乐将推出13场视频的直播。 哇哦！ 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负责人将在线与听众网友交流，听取大家对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啊。 哎，非常的棒啊！ 嗯， 届时呢，北京广播网、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见外。14号微信小程序，4个平台将同步视频直播，请听众和网友随时观看、关注和收看。 我们是与时俱进啊、嗯， 真的是与时俱进。 哇，小程序， 哇，小程序都上来了。 视频直播，我的天，太、嗯、好了，我们要加，争取加入啊。 好， 第一条来自于青海，青海是美丽的地方哈、啊，有一个标题告诉我们：大美青海自驾圣地，青海自驾宣传在兰州、成都这两个城市举行了哦。 嗯，是的，5月21日至25日，大美青海自驾圣地2018年青海旅游系列宣传活动在兰州、成都两地举行。青海省旅发委牵头，甘肃省、四川省旅发委协助，各市州旅游部门、各旅游企业、景区还有新闻媒体等500余人参加了本次的推介活动， 很隆重也很关注， 好盛大的一个活动啊。 大美青海自驾圣地主题推介会呢，是想通过介绍自驾的线路，让现场的自驾爱好者更深入的去了解青海旅游的交通攻略， 嗯， 搭建3省3地互通的友谊之桥，让甘川的朋友更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嗯， 同时三地旅游部门呢要加强合作，为3省旅游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啊。 哎，棒棒的啊。那甘青川3地在旅游业发展上有很多共同性和互补性，那为3省旅游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呢，3省旅游部门之间、旅游企业之间深度洽谈合作，实现了旅游资源共享、线路互联、市场互动、客运互送、合作共赢。哎呀，这几个大字、 就是、 四个字的哈， 对，都是营销非常专业的词汇了哈、 嗯、啊，是的。 众所周知，玉树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重点节点，是藏区腹地连接东南西北和汉藏文化的枢纽，是康巴文化保持最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好的自驾游目的地之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像三江源啊、 嗯、 可可西里啊、龙宝滩覆盖玉树的全境。 哇，玉树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啊， 临风了啊。 对，那三江之源 园圣洁玉树作为大美青海旅游阵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玉树之美、哦、这个体现在名山耸立的壮丽之举，江河之源的神奇之美，牧草遍野的广袤之美，康巴文化的多彩之美，还有藏传佛教的神圣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很美 很美， 很漂亮的玉树啊， 你那么美美。 哎，王力宏啊， 是王力宏啊， 有请力宏登场啊。 是的， 希望喜欢自驾的朋友，喜欢去青海自驾的朋友呢、嗯、多多了解这个美丽的地方了哈。 是的， 这个今天的气温大家可以感受到了， 哎呀， 又热又晒哈、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想起一句话， 什么？ 就经常在我们小学作文里面出现的， 不妨说出来。 太阳炙烤着大地，我真的现在对这句话有深切的理解。 是， 这不光炙烤着大地，还炙烤着我们。 那个来点孜然吧。 啊，对，炙子烤肉。 告诉各位哈，天气要变化了哈。 嗯， 北方多地将现35度以上的高温，北京今天就35度以上、哦。 天哪！ 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南方降雨，成为全国天气的主要特征。根据气象预报，从今天开始，从东北至黄淮一带，气温将明显的回升。 嗯， 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甚至会出现，说出这个温度， 38度。 我的天哪， 以上哦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江西浙江等九个省份会有大到暴雨， 北方酷热， 南方降雨， 对吧？ 我感觉今年的这个夏天高温好像来的比往年稍稍早了那么一些， 早了一些哈。5月25日，北京炎热高温天气持续，外国游客带伞帽在天安门前游览，这是记者拍摄到的哈。那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北京的朋友哈，这几天的晴晒模式已经让人感受到炎炎夏日热。合力失踪， 赶紧把你们的跨栏背心就是都拿出来，对，然后突然间发现，哎呀，好像突然间不知道穿什么了。 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 嗯、 很好的朋友、 嗯， 说你最近怎么样？好吗？自拍一张呗。 嗯、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自拍嘛，哈、 嗯， 他一般自拍全广绑的，热的不行了， 太热了啊， 很热啊。 是的，那29日就是。昨天前天、 uh-huh. 前天北京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 是， 那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6月1号到2号北京或将出现35度的高温。 希望呢儿童节这天小朋友不要中暑哈。 对，小朋友玩的时候可能哎 多补水多补水、 一定要多补水。 是的、而且这个最新的报道，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哈尔滨等有可能迎来今天首个高温日。 我的天哪， 对于北京和天津来说，高温天气夏季常见，但是常年平均首个高温日出现时间分别是6月10号和6月4号、今年来的早了一些。 是的， 对吧？ 确实稍稍早了一些啊。 防暑降温啊。 是，好，来看第三条，这个地方我觉得一定是能让大家避暑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哎，就是布达拉宫。 嗯， 旅游旺季，散客需要提前预约，这个要提示大家了。 嗯， 记者从布达拉宫管理处了解到，随着进藏游客的增多，布达拉宫游客接待量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为了加强对布达拉宫的保护，旅游旺季布达拉宫采取门票预约分流的制度，每天限制游客数量在5000人次左右，那散客需提前到布达拉宫门票处，就是预约处啊、现场凭身份证领取预约券。 是的，那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还说哈，布达拉宫2017年啊、接待游客是145.6万人次，游客接近了这个历年的创新最高的记录了。记者还从拉萨市公安局获悉，为了净化布达拉宫周边旅游市场的秩序，警方近期呢对布达拉宫售票处带人排队，站位谋取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整治， 必须整治啊， 是吧？严惩倒卖布达拉宫参观预约券等违法行为。 嗯， 这个这一波打击之后呢，数十名违法人员呢也被这个行政处罚了啊。 啊，是的，这个我们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购票环境啊，预约环境 啊。 对，那初建于公元7世纪的布达拉宫是西藏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那收藏和保留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所以我们每到西藏都会必去的一个景点哈。1994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是的，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啊。 对， 前三条呢是国内的信息，后两条是国外的链接。 是的， 第四条呢，澳大利亚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是那边呢， 动物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非常的强。 这次不是袋鼠 啊， 是另外一个物种 啊，另外一个叫做黑鼠，对，其实就是小我们常说的耗子 啊，黑老鼠啊， 对，黑老鼠、黑鼠鼠疫爆发，澳大利亚10个度假胜地将相继关闭。 到底怎么回事哈？这是一个 灭鼠行动开始了， 对对，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报道的。近日，由于黑鼠鼠疫爆发，昆州、大堡礁等10个备受欢迎的岛屿 那个将在未来三天三周内相继关闭，从5月28号起将在该地区启动相关虫害管理计划。 是的， 这个据那个每日邮报说，那个 Frankland 群岛是非常受欢迎的礁石游轮的目的地，却因为黑老鼠鼠疫而被迫关闭了。 哎呀，你看损失惨重，但是没有办法，你不能就是让这个鼠疫再扩大了。 去黑去黑一片。 哎呀，我的天哪！众所周知呢，这些岛屿上有原始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像候鸟，还有这个绿海龟，他们都把这些岛屿作为筑巢地。另外一个被关闭的就是Spana 这个群岛，那这是另一个著名的旅游热门景点，以划独木舟和观赏鲸鱼而闻名。对呀、啊，那根据环境与科学部的数据显示，这些岛屿是大堡礁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鸟和其他本土野生动物栖息的重要筑巢地，所以要保护它们。 对，其实那个物种、一个物种强烈的繁殖没有节制，它会占领很多物种的区域以及生存的空间。 对，一旦疫情爆发的话，现在这个物种大范围内传播，而且速度会非常的快。 对对对，是的，嗯，这些岛屿呢，刚刚说过的相继的哈，三周内相继关闭。那来自昆士兰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相关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控制黑鼠的疫情啊。此外，附近的叫 Sounding Brand 岛不会被关闭啊。希望各位呢，这个在最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黑鼠哈。 啊，是的，就是以上关闭的这个大家就先不要去了。对， 对， 嗯。 说到天气炎热呀， 嗯， 这个地方啊，哎呦我的天， 哎呦， 你想象一下。 对，想象一下，他们平时都是很热的。 热浪。 对，这个热浪呢，就更加的来袭之后更加的强烈了啊。德里，印度嘛，德里将迎沙尘暴天气， 又热又 刮，天哪！ 嗯， 哎，但是呢，有望带来降雨来缓解高温， 哎呀，就是收 拾平衡， 收拾平衡。 对， 啊、 据印度《斯坦时报》5月28日的一个报道说，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周的45度热浪之后， 连续七天， 连续七天，我的天哪，蒸熟了。 嗯， 德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情况会有所缓解 了。很好。 印度新德里当地天气预报中心预测29日啊、这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刮过了。29日当日将迎来这个沙尘暴，30日有大雨及雷阵雨。 是的，过去一周德里是45度高温持续这个袭击热浪啊。30号可能会迎来大雨和雷阵雨了，今天已经是31号了啊。 对，我们 届时对温度将有望降到那也是41度。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了解一下啊。 对，那个之前没有雨的时候是炙子烤肉， 对， 现在来了雨之后是炖肉， 真的是非常的又热又闷啊。27号呢，颇具代表性的萨夫达军区温度为44.2摄氏度，较正常偏高了4度。 对， 但是天气预报中心高级科学家表示，这并非热浪的现象。 哦， 热浪现象为最高温度超40度，且至少要偏高5度。 还没到， 不是到极点， 还没到呢。 对， 还不到极点啊。 嗯， 尽管核心城市未遭遇热浪，但是巴勒姆、阿亚纳格尔以及其山脉区均遭遇了热浪的袭击。其中，巴勒姆45.8度，阿亚纳格尔是45.9度，山脉区44.9度，都不低啊。 对，老说山脉区有海拔也不低哈， 不低。 对，山脚下还是很热的。 是啊，是是。 哎呀，希望大家控制这个自己的出行的这个密度哈。天气炎热，在外边走的话，真的是行走的水。就一身水， 对， 这个温度， 也希望其实真的在印度的这些朋友们哈， 对对对， 能够好好的保重自己啊。 是的，是的，注意身体的健康，千万别中暑啊。 嗯， 今天北京是35度的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啊。 嗯，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王野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歌曲体会到了阿根廷的热情， 是的， 洋溢出来的热情扑面而来， 对，还有阿根廷的热浪。 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听上去还颇为凉爽的地方哈， 哎， 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高温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 是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绝对让你觉得，一听就觉得降温了。 对对对，就是感觉心头一凉哈。 嗯，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哈，这是超级听达人，阿根廷是他工作生活过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地方， 远方的家嘛， 远方的家。嗯，谢谢王爷，有请，哦， 有请王爷。 这个王爷，听到刚刚我们说的印度的新德里的这个高温，在阿根廷这个国家夏季，比如说六七八这三个月最高的温度，你尝试过是多少度？体验过吗？也很热是吗？ 对，有到过42度。 42度也不低啊。 42度，就是那这个时候阿根廷会有一些，比如说学生会放假呀，工厂会这个会有这样的限制吗？那边？ 到42度还没有。 啊。 哦，到42度还没有。那他们是 到42度还没。 到40几度他们可以放假了。 那边还没有 呢。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哦， 人说我们天天就是想放假就放假，所以没必要跟高温这个那什么。 对，说到这个阿根廷啊，很多朋友觉得它非常遥远哈，但是遥远归遥远，很多朋友已经去感受过了。我觉得我们的听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我们的听友，我就是每天他们四散在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方， 对 对，各个角落。 是的，真的是世界很大。 发来报道， 咫尺变天涯，天涯变咫尺啊。 啊，是的。 这位朋友叫做手机用户27268-01933说，叫做纳维尔瓦皮湖公园，国家公园是阿根廷第一座国家公园，成立于1934年，是阿根廷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和游览区。他说园内有卡特德拉尔山，是阿根廷有名的滑雪中心，每年就是从6月到9月份啊，正当欧美处于盛夏之际，这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成为天然的滑雪胜地，大批欧美滑雪者蜂拥而至。叶叶说的对不对？这个地方去过吗？ 那个我去的是夏天去的，但是冬天没去过。 他是6到9月是他的冬季了，是吧？ 对。 哦，那夏天，那夏天还有还能滑雪吗？就不能。 夏天那个地方不能滑雪，但是可以钓鱼。 哦。 哎，也很棒啊！我更喜欢钓鱼。 是吧？钓鱼、滑雪都是可以满足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喘压方式。 对呀、啊，钓着，哎呀，小鱼干。 冰鱼。再说几条。 对，再说几个啊。十。是是是是是是， 这个人绝对有强迫症。 对，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 对小史说了，这个洛斯安第斯市的蜗牛山路，位于智利安第斯山脉通往波地略滑雪场以及阿根廷边界之处。 有去的真厉害， 知道吗？ 就您了解这地儿吗？ 那地儿 没去吧？ 没去，这都到边界了，你到智利了 都。 都 智利的哈，这个 走点远。 利说呢，阿根廷最大滑雪场这个月份还在继续南下吧？ 哦，他们都是去滑雪的， 是的， 但是。实际上我更喜欢去夏天的时候感受哈、啊、就可以钓鱼什么的、 夏天的时候那边还有冰川吗？王爷也有是吗？ 冰川是在这个滑雪的地方再往南。 哦，不是一个区域、 不是一个区域、是两个省中间还隔了一个省。 哦，再往南就越靠近南极大陆它就越有可能有冰川。 对、 是有道理哈。在听完了我们这个全世界的好朋友的回馈之后，我们要跟着王爷去游走一下这个区域哈。这个省再跟我们说叫什么省来着？这个地方 Santa Cruz 这个说翻译比较洋气的中文来一下， 圣克鲁兹。 圣了克鲁兹。对，这个地方呢、从意大利的首都不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这边怎么飞啊？大概形成多么航班选择？ 航班有直飞，可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飞过去，大概3个多小时，大概 3个半小时。哦，也挺远的哈。 然后也可以从刚才说的那个滑雪圣地百伊洛切那边。 百伊洛切。 对，从首都坐到百伊洛切，然后从百伊洛切再飞到大冰川。 还有 一个航线呢，就是可以从首都飞到乌斯怀亚，就是世界最南端的那个 这个了解啊， 陆地啊，世界尽头的陆地那块，然后从那儿可以稍 微自驾吗？还是 玩一下？在那块也有一个国家公园，然后从那儿再飞到大冰川，然后从大冰川可以再飞回首都。 哦，这样一个线路， 真的好棒啊！ 刚提到乌斯怀亚，咱们稍微提一提哈。乌斯怀亚这个地方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除了国家公园，还有什么亮点吗？ 一般都是从乌斯怀亚去南极，它就是个跳板。 对对对， 没有人愿意玩。 它会有什么可以值得玩的地方？乌斯怀亚， 乌斯怀亚首先就是它这个，一个是它那个国家公园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面呢有一个小火车可以坐，那个小火车是现在是。也最南端的，而且到目前还是那个保留用蒸汽来推动的火车。 哇， 你看乌斯怀亚这个城市其实有很多好玩的。 对，而 这个， 然后 我猜一下， 嗯， 在森林当中，绿色森林当中，这个小火车的颜色到你觉得什么颜色？ 那肯定是红的， 有红， 嗯， 火车头有时候还是蓝的， 啊，多彩的， 对， 那个那个国旗的颜色， 哇，蓝白，那个蓝很， 哦， 很亮， 然后里面，哦，火车里面还是木质车厢， 哎呦， 哇，好棒，而且是实木的嘛，看看这木纹能不能对上， 哎呦，天哪。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这个森林里坐着小火车，多长时间就全部游览吗？还是一站啊？就是， 它会有中间会有几个停靠点， 停， 嗯， 然后下来有拍照的时间，最后就整个绕一圈回来， 挺好 啊。 嗯， 哦，乌斯怀亚这是一个可以观光的小火车，蒸汽的， 对 啊。那比如说城市有没有游览的这样一个观光的 啊？城市也有， 啊， 城市也有。然后它那会儿城市里面有是一个在山，等于是建在山上的这个城市，所以它有 山间城市， 对，它会有这个坡度的， 漂亮。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采那个收那个帝王蟹的地方， 哦， 啊，蜘蛛蟹，就是，但是阿根廷的那个帝王蟹跟我们一般看到不太一样 啊， 对， 嗯， 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那个蟹是青色的， 哦， 而阿根廷那个蟹是深红色的，但是当做熟了以后会变成了橘红色，颜色会变浅。 哦，它没错，之前就跟煮了一样。 对对 对， 它捞上来就是被煮过的效果。 而且只有几个产品会有这个，就是被活的， 哦， 大部分地方都是 冰 鲜，冰 鲜的， 冰的。 哦 哦，它那个主要是吃蟹肉啊，蟹腿还是吃蟹黄啊部分这种 蟹， 蟹腿哈， 也 是。他们好像我发现 很 常，对，帝王蟹很少有吃蟹黄啊， 对， 这些 基本是肉食 的 那种。 对， 啊， 主要吃蟹腿，但是蟹黄也会，它会整个一只给你上过，你如果要点的时候。 哎，你想想，它那个螃蟹。而且它那个记忆 DNA 是不会改变的， 嗯， 它除了有蟹腿，母蟹还是有大的蟹壳，一百克也是好多黄。 对， 对对， 我就想帝王蟹那么大的个儿，那它这个蟹黄是不是也很多？ 对呀， 啊，那公蟹是不是蟹膏也很多？咦，那是不是很爽呢？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乌斯怀亚这个地方，相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物价会高吗？ 还好， 还 好，还 行 啊，也不会， 还首都是最贵的，对不对？ 还好 啊， 其实都差不太多，是吧？ 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坐船。 哦，坐船， 出海， 对呀， 那出海是不是就去南极大陆那边了？ 没有，它出海有一个短距离的几个小时的这种出海， 哦， 然后就是去看一个那个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地方有礁石的地方，有一些海上的一些动物， 哦， 有海鸟啊，有一些好像是海狗什么的这种， 哦， 海狗， 还有 海 狗， 哦， 然后再到远处会带看到一个灯塔， 嗯。 嗯， 按旅游来说是那个 最南端 的 灯塔， 但是他们告诉我，实际在往南极那边还有一个灯塔， 嗯， 就是第二南端， 嗯， 哦，还有一个灯塔，嗯，那到南极科考站的灯塔那才是最难的呀。 对 对 对， 嗯， 那这些都是您参与过的项目，啊， 哦，参与过的， 哇， 哦， 玩的好专业啊， 好专业啊， 嗯， 对， 羡慕 您。那是不是这出海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除了观海豹啊， 海狗什么的， 海狗什么的， 啊， 可以海钓吗？ 海钓那个我没有在那儿参与过， 嗯， 应该是 有 这种项目， 哦， 而且那块还有一个冬天还有一个滑雪的雪道， 哦， 还有其他的篝火的活动啊，还有狗拉雪橇，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会有狗拉雪橇什么其他的。 那乌斯怀亚真的适合停留停留。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Dónde van las luces que no duermen? Y las palabras que nunca llegaron al papel. Se pierden sin remedio, florecen en secreto, en el cielo pintado de cualquier atardecer.¿Dónde van todos los sentimientos? Y cuando de repente se lastima un corazón, se escapan por la espalda, lejos de las miradas, y quedan solitarios para siempre en un rincón. 你看那个阿根廷的音乐可以火热、摇摆，也可以深情思索， 对啊， 站在这个冰川上 啊， 感受一下，对不对？啊，这个， 哎呀，今天怎么就钓上了个小鱼干呢？ 今天天气很热，大家知道这个防暑降温啊。 嗯，是的。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去阿根廷这个地方玩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听达人王爷，欢迎、 欢迎王爷、 啊， 大家好。 对，王爷是一个经常飞来飞去阿根廷的人哈。 是的。 啊，现在也去的少了，但之前经常会回去哈。 对。 而且这个地方，你带不带过朋友去玩过这个地方，还是您自己单独去玩的？ 哦，一般都是带朋友去。 带朋友去，哇，那朋友的反馈是什么？是不是觉得 特 别的震惊 啊？特别震撼。 啊。 嗯，哇，太棒了。 对。照片可以说明一切、 是的，我们看到照片没说吗？都是特别的震撼。 是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个壮美。 对对对、嗯、那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般是怎么样一个规划？比如说您是这个当地的领队，带着我道道和准一帮人去玩、大哥怎么样的行几天可以玩的比较舒坦？ 在那个地方我一般如果有行程可以比如说在那边停留一整天的、两天三天甚至四天、都有不同的项目可以去玩，因为光看这个冰川就可以分成在山上来看、然后到冰川上行走，坐船去看，乃至坐越野车那个登到一些比较高的山峰上去看， 嗯， 都快落海空了， 对， 哇，好棒， 全覆盖， 对对对。 所以就是好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难度，是不是？ 不是，都是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项目， 哦， 然后看到的景观和这个也不一样，因为它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冰川， 嗯， 它有十几个冰川的一个冰川群， 连 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这种活冰川群。 哇， 哦，哇，简直是太棒了，活冰川。 选择一个，你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 什么呀？ 刚刚 你说海陆空是吗？ 对，你先选择一个。 哎，我要空。 空， 我喜欢俯瞰 啊，就高山的冰川， 对对对，高山的， 这个， 我要看它的全貌。 首先得先爬上去，是不是？还是怎么着？ 不是，我不是坐飞机吗？怎么就爬上去了呢？ 是得通过自己去完成，还是可以通过交通工具放上去呢？ 交通工具，这个如果要是从高空呢，它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在国家公园那儿有一个，在那个山 索道吗？ 不是，正好是有一个小山， 哦， 然后在这山等于是在冰川的对岸来看这个， 哦， 看这个冰川， 哦， 这那个叫北尼诺莫雷诺的冰川， 北尼诺。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去坐越野车去到比较荒野的地方， 嗯， 也只有那种专业越野车才能去到的地方， 嗯， 然后在那边看其他的一些冰川。 哦， 就是没有飞， 可以看到，对啊，没有飞的啊， 嗯， 不是那种俯瞰的， 嗯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视野范围是很大的吧？ 嗯，很大。 对，就那 可以看到全貌， 是吧？可以看到全貌， 嗯， 以冰川为背景拍一张照片， 嗯， 那是什么感觉？ 很纯，很壮观哈。 对， 刚才说开车到达那个，嗯，那个越野车的话，是不是很刺激？还是就是你自己开，还是比如说让专业的司机你在副驾感受？ 专业司机， 哦， 他们是在当地有那种旅行社，他会那个等于是接散团似的， 哦， 大家拼够这一个车的这个人数， 哦， 然后他们就是专业的司机去那个拉着你到一些只有越野车能够走到的地方。 哦，对。 但基本是个什么样的强度呢？那个转弯多吗？还是直线距离比较大？还是浩瀚的那种公路？还是怎么样？ 都是比较多的，因为当时。 哦， 坐越野车那次，那个是我带着我姥爷去的。 哎呦，老 天哪，老爷， 老人家多大了？那 老人家现在应该有70来岁 啊。那当年还是， 天哪， 对，70来岁。那你是什么时候带他去的？ 大概几年前，不到10年吧。 那就60岁左右，那 60多岁， 能完成吗？ 下来以后告诉我说。那个说孙子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惊胆战。 哎呦 哎呀，真是老爷说，老爷的潜在意思就是以后你再也不要带我来了。 对对对，那听上去还是对体力有要求的，对不对？ 嗯，他主要就是 转弯上下坡， 上下坡这种爬山还是比较 天 哪。 这个如果要是心脏承受力不是特别好的，还真的有点受不了，他有点像过山车那种感觉，是不是？ 还好他 司机 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哦， 嗯，挺刺激哈。 那好刺激啊。 对，年轻人可以去感受感受哈， 对， 是吧？推荐一下。 我觉得有点像冲沙的那种感觉，好像。 跟去沙漠差不多吧。 哦， 哇，这那这沙漠是 刺激了， 四周都是黄的沙，这边是白的冰和蓝的冰，非常 对呀， 啊， 哦，蓝白色的。 对对对对对， 嗯， 这是一个体验的项目之一。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冰川上行走，嗯， 对， 是吧？这个 keep walking 啊，这个感觉哪 是徒步吗？ 是徒步。 哦， 他那边就是现在有这个项目，就是。打开这个，先坐船到一个那个对岸，一个那个山离那个冰川很近的那个地方，然后需要徒步到它的下面的那个一个 集散地还是服务区？集散地 ，到那儿会给你换上一个铁的这个能够拴在鞋上的一个冰爪。 啊， 会带有很多 摩擦的那个是吗？ 不是，它是真正铁 的，直接 带 钉的那种， 直接带那个两侧都带有这个尖儿的， 哦， 而且是很多个， 嗯， 这种冰爪，然后，那个， 会不会很沉呢？ 还可以， 哦， 嗯， 冰爪，嗯， 估计也大概也有接近1公斤吧， 一个两斤， 两个加起， 嗯，哦， 一共两斤，对， 啊， 然后直接捆在鞋上， 嗯， 然后去如果要去爬冰川的时候，最好就是穿那种带鞋带的，能够把你跟那个把脚跟鞋固定比较紧的。 嗯， 对对对对对， 穿皮鞋会比较吃力， 皮鞋， 对，皮鞋太滑了， 也就算， 所以去爬那个冰川，然后穿好了以后，都由他们的人帮你系好， 嗯，专业的服务人员， 然后会有领队，前面一个领队，后面一个领队，带着十几个人就去爬， 浩浩荡荡爬冰川去了， 爬冰川， 哇，很有仪式感， 然后他有这种，我认为就叫大循环和小循环，一个 两条线路， 对，两条线路，一个他说是800米，我觉得有1000米。多一些， 听上去不远哈。 对，然后大的是走一天的，大概5公里。 五公里走一天， 那其实速度是很慢的。 对，那这个是不是都是要上下？ 对，上下。然后有的地方甚至四肢都要用上去爬， 四肢都要用上。 我的天哪，那还真的是 挺难的。对，那看到那个拍摄的照片，一片的白，一片的蓝，也可以拿着自己的酒上去，比如说因为冰川嘛，对不对？那个冰川也没有什么污染，对不对？ 就是冰川它的表面上会有一些灰尘， 不行，那个不能直接吃，不能抠下来。 可以这样抠吗？ 他们那个再有一个这个。集散地有一个地方，就是它临近就是尾声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它那有一个小桌子，然后那块它会放几瓶那个威士忌，他们会在那个地方找一些就是有水冲击过的这个 干净的， 然后敲下来一些冰给你那个兑上威士忌， 来给你一块大冰瘤子， 真好， 对， 那感觉哈，千年的冰川啊，配上威士忌， 对， 哎呦， 可是这个冰川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刚才说夏天去的，夏天去可以钓鱼，也是在这个冰川附近吗？ 不，那钓鱼的是滑雪的那个， 滑雪那地儿， 离得远的那个地方。 还不是。 那比如说五公里这个就是大环线啊，一天都在这个雪山上， 对， 就冰川上。那比如说我们如果身体需要补给，饿了怎么整？ 他们会有安排， 领队会安排。 他们会提前告诉你，比如说有的这种如果没有安排的，会告诉你那个提前你需要准备一些食物， 自己带， 对，自己背上。 那一般就是背一点轻便的，然后热量高的那种食物就可以。 买一些三明治啊，或者火腿肉啊什么， 然后就自己带着就好了。 对。 哦，那个问一下，那个咱游冰川的时候，那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啊？那个大概的体感， 我觉得就穿个。冲锋衣啊，加个抓绒什么的，可能在爬冰川之前可能会觉得稍微冷一点，但是当你运动起来， 活动开了， 不会觉得冷，因为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在我们到冰川之前还在下雨加雪， 哎呦， 那多冷啊！ 爬的那一瞬间，爬的之前那个雨加雪停了，确实 太阳露出来了吗？就晴天 没有、 就是、没有啊， 阴着 ， 对， 哦。 开始觉得比较冷，后来爬就开始热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还真的挺神奇的啊。 对，就在爬冰川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去的点，导游会说这个地方什么有一全程只是爬吗？有没有解说呀？或者说停留的时候有这样的吗？ 它会有一些停留的点，然后让大家去拍照， 拍照片。 对。 哎，我有一个疑问哈， 请说。 因为这个冰川呢，基本上都是白的，然后呢，放眼望去都是白中透着蓝。那你这设这么多的点儿，是不是拍出来都是效果一样的呢？ 没有， 还是有不一样的。 冰川，我觉得这个大自然鬼斧神工，它会把这个冰川也好，或者石头也好，塑造成不同的形状。然后你拍出来的照片是整个它的塑形是不一样，虽然颜色调调 这个景点二龙戏珠，快拍一下。 反正我们都没去过。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些天然鬼斧神工形成大概的什么形状的冰川，你能不能说几个？ 真的能看出来吗？ 对啊，就是外貌上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地方那个冰川就像峡谷似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是那个你在底下，然后观上面，还有的地方就是它那块在那冰川上形成一个小的那个。不能说是湖吧，有一小水潭，大概几米宽长啊什么的。 水 对，白的冰川，然后。哇蓝哇蓝的带有水和冰川的这种照片， 好纯净啊， 好纯净啊，真的是，我觉得蓝和白就突然间想到他们国旗的颜色是不是就是根据这些东西来的， 真的是 真的，对， 绝非妙手偶得。 对啊，你看这个天空也是那样的蓝，然后湖水海水也是蓝色，再加上冰川的白色， 是 就齐了吗？是不是 一般啊，我在了解，比如说爬个山啊，环个线啊，一般都有一个是不是你完成的一个仪式，有什么证书啥的 啊，有个奖章， 这个有什么证书吗？就是玩了就是玩了 啊，玩了就是玩了 、 啊、没有 什么证书拿着哈， 对， 全是拍照就得了、 是啊，拍完了那感受完这个冰川，那周围我们徒完步下来我们去玩啥呢？ 缓缓啊，或者待一待啊，住一住啊，乐一乐，有没有地方啊？ 其实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城镇里面，这个省是阿根廷产羊最多的省， 羊 对 咩咩哦， 咩咩。 以前最早的时候是，由于那个全世界需要很多这个羊毛啊、羊绒什么的，所以看这边最早是提供这些。但是现在新的材料有了以后，他们这个行业比较淡化了，然后转成这个做成这个食用的羊， 吃羊排啊，羊肉是吧？ 对。 就是畜牧业了。 对。 他那边这个地方是全阿根廷最好的吃羊肉的地方，而且他那边的这个烤羊是整只羊来 烤全， 那不就是咱们的这儿烤全羊吗？ 但是他不放我们的孜然啊什么的， 他 只放盐。 哦， 只放那不会很膻吗？我在想， 没有膻。 没有膻味儿 啊， 那可能羊的品种不太一样。 是，而且就是那个，因为爬了一整天的山了，很辛苦，需要补给啊。在这个是在村镇里吃这个东西，还是在山下吃？ 他们有 牧场吗？ 在村镇里面，是有几个餐厅的 餐馆的。 对，我觉得最好的那个有一个叫做米比耶侯的那个 米比耶侯， 米比耶侯啊，那个餐厅它曾经是那儿最好的餐厅，但是现在。我去年去跟朋友去，有一家开的 有人超过他了， 有一家开的比他更豪华。 哦， 然后这两家我们都去了，价格会有20%接近30%的价格的差异。 新的开的比这个 贵，新的 贵 吧？ 对，新的贵。 我装修这么豪华，我不得加到那个菜价里？ 味道呢？味道呢？ 味道，我们这次去，整个我们是三个人 啊， 公认还是这个米米耶侯要好 吃，你看看， 而且更 老牌劲旅。 更贴近于这个老百姓，更接地气， 口味 可以说，对， 对对对， 更接地气。 可能那个新的是想创新一下，但是呢，这个有点 啊，不要直接一点，失败了， 对，失败。 然后问一下，您刚才说烤整只全羊啊，王爷，道道准了，我们仨去了之后也必须点这一整只吗？还是 没有没有 哦，不用， 它是按份，它有一人份、两人份、三人份， 那吓一跳，你说你三个人吃一整羊也吃不了， 没有没有，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那个烤的那个。小球的羊肠， 羊肠， 羊肠， 对，香肠， 香肠怎么样的味道？ 小肠那个特别好吃， 还没吃过羊肠呢。 好吃， 我只吃过 羊肠、 牛肉的、猪肉，没吃过羊肉的。 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吃像什么牛杂呀、羊杂这种，可能还会有这个，就是在里面。但是我就总觉得那个简直是太膻了。如果要 是不放香菜，有膻味的。 对啊，如果你不放那些辅料，没有， 没有，没有。 哎， 我觉得是没有这个膻味儿。 非常的纯净。 对， 那一般就是我们要说羊毛啊，或者说观光，哪怕说羊肉，这个好像一提到羊，就是澳大利亚那边比较多。但是阿根廷这边它是有牧场和庄园这种可以供参观的吗？ 它那边有，现在也开发有这种比较少的这个牧场，牧场就其实还有他们这个牧场已经开始做成一些旅游项目， 教你怎么薅羊毛， 对， 是不是？ 对，你猜对， 类似哈， 它就是它里面也有酒店，也有餐厅，然后会。整个告诉你，怎么是他以前是怎么去放牧的？有人骑着马，然后带着这个牧羊犬什么，怎么去放牧？会在这儿走一圈，整个轰着羊跑，然后表演怎么来去那个剪羊毛啊，等等的。这是一个废旧工厂改造的，然后里面还有酒店，但是房间很少，需要订的，而且就在这个阿根廷湖， 就刚刚说那片湖， 阿根廷湖是由这个大冰川的。这个 融水 那个化了以后汇集而成的一个湖，是阿根廷第一大的这个湖，应该是。然后水深也很。 那是不是这个画面很美啊？ 我别半天了 啊！你说，坨坨。 我就出来问问哈，王爷第二次见面了哈。 啊， 就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湖水有很多的这个形成的这个标记，人工湖啊、降雨湖啊、融化湖。 啊。 就想问一下，这融化湖里边有没有物种？就是这个湖里有没有物种？ 有小鱼干。 有没有鱼之类的呢？ 它是。说是有有鱼， 说是有，但是没有人， 但是我 没有人钓 看不到这个， 对， 这个也没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在那儿那个去 活动啊，垂钓都没有， 垂钓什么， 这个是不允许的， 就是保护嘛，就是 倒没有不允许，但是它那个湖水跟我看到，比如说百乐那边的湖是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颜色？ 它这边湖是带有那个，就是不是很透明的，是一种那个蓝绿色的这个湖， 好神秘啊。 而且 绿色， 湖水也很深， 并没有飘着海草，是不是？ 对，没有什么海草，然后有一些水鸟会在它的比较浅的地方会生活。 那肯定是有鱼的， 是吧？ 对，不然它们吃什么呢？ 水鸟啊，还蓝绿色的哈。 对对对，因为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因为冰川化的时候带有很多石头上的一些这些矿物质，然后汇集到这个湖里， 化学反应， 对，所以就也不是化学反应，就带着这些物质 进去了， 然后在这水里面，所以它这水就不是很透明， 对对 对， 呈现反光啊，什么颜色什么的啊。 一般大家可能我们人类见到这样的蓝绿色的湖，就不会选择在这儿钓鱼了，对，基本上也不然有点严重啊。 很漂亮哈，说到这个湖。 因为是由城镇嘛，对不对？城镇有城镇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刚刚说有那个羊的庄园，但是需要定，那我们作为普通游客道道准则，咱们仨去了之后要住在这个城镇里嘛，是最佳的选择，是比较好住是吗？ 其实他那边在那个地方去的所有的游客基本上都住在这个城镇的周边，而且这城镇现在每年都在扩张。 扩张， 对， 就因为游客多了。 对，游客多了，居民也多了， 盖房了， 居民也多，对，盖了更多的酒店啊什么的。因为当时最早是九几年去的时候，他们城镇说是只有5000人左右，然后去年我们去告诉有5万多人。 哇，去20年10倍， 嗯，5万人， 对呀、啊，这还有这个慕名而来的人呢、啊，定居在这儿的人呢、啊，还有这个繁衍生息的人类，嗯，人口。 那住在这个城镇当中，比如住宿环境也不错吧？感觉 不错、 这个小镇它是属于比较安静闲适的那种吗？ 它就是一个这个旅游城市，可以说是 哦、 那很好、 啊，很专业，而且现在有已经有一些这个5星级酒店， 还有五星的呢， 有 那很多人去了已经哈、 最早时候去只有4星，现在有5星，而且有很多。民宿啊什么的这种， 还有民宿呢。 对，但是阿根廷的有一些高端的不挂星的这种民宿 也挺贵， 比5星还要贵。 真的 是吗？ 您住过类似这种的吗？就是民宿， 曾经住过一次这种，就是它这一栋房子里面只有那个有的地方是1层，有的地方是2层。 哦。 然后它那里面只有几间房。 哦、 然后每一间房装修都不一样，吃饭呢，你可以。徒步走到他的那个早餐的餐厅，也可以打电话，他会开着那个前台会开着高尔夫球车来接着你，给你送过去。 好家伙， 哇， 这个 太棒了， 这个非常棒。 他就等于是生活在跟你住在一个公园里似的， 嗯， 这挺贵的， 特别， 这挺贵的， 挺贵的， 还有摆渡车呢， 四人摆渡车嘛。 对对，那娱乐项目呢？比如说我们白天呢，你也大环线走了，小环线也溜达了。啊，我们越野车也坐了，那怎么放松一下？ 晚上就得 睡 觉吧， 就睡了。 嗯， 还有没有？ 他那边就是因为阿根廷吃饭比较晚，才8点才吃饭， 哦、对，日落也晚， 餐厅才开，所以一般吃完饭 10点了， 也就 9点 再逛逛这个工艺品啊， 还有工艺品 的， 有一些小工艺品那个商店呀、什么的， 可以卖什么风格的工艺品？ 买一些纪念品，就是 冰川为主题的， 有冰川为主题的， 还 有一些阿根廷的，对。冰箱贴什么，阿根廷的一些矿石的一些做的手工艺品啊、首饰啊什么这些都有。 他没有这个小集市什么的吗？就是 有一个比较小的集市，大概就几十米、100来米。 哎，那也挺可爱的， 这个意思的，就是小集市。 那我在想，就是小镇上的居民，如果他们要是日常买东西的话，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那儿也有超市， 有超市。 对对， 人家挺全面的 啊。那卖衣服也在超市吗？ 衣服啊， 衣服就是在。跟工艺品店那个穿插有专门卖这种户外，就是游客有时候需要的，还有手套啊什么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化的城市，就是那个旅行的城镇。 它是把那个旅游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而且专业。 对，刚说那个有滑雪的资源，有冰川的资源啊，因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很多人喜欢踢足球， 哎， 这些地方能也有踢足球的感觉吗？就大家会有这种活动吗？有吗？ 这儿没看到有足球场。 对，这个地方还是在阿根廷的偏南端的 地方吧。偏南，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那个纬度，它是在南纬50多度，像我们的哈尔滨、黑龙江省也是在北纬的50多度。 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位置。 懂了。 那比如说您刚才说就是也带朋友去过哈，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去6月份到达这个地方，你觉得合适吗？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候去那儿属于那儿的最淡季的时候， 最淡了，没有人。 对，是冬天，去的人很少。 哦，那冬天的温度会什么样的那边？ 冬天的温度也没有达到特别冷。 哦， 冬天我在冬天的末端去过一次。 哦， 就是 零下20多度。 那达不到，达不到。 啊，达不到。 对对对， 那大概是。 也就是零下10来度，我觉得 最冷的是吧？ 对对，但是淡季去他那一块会有很多的餐厅和一些商店都不开门， 哦， 人家少，人家对吧？ 他们就 干几个月，然后歇几个月，有很多的。 那这歇的这几个月，他们干嘛 呢？ 对 呀、 啊， 他们可以去旅游啊，或者干。 看人家， 对。 哇，你看看人家都没有攒钱的意识，我跟你说。 对哈、啊，嗯，哎，那边的生活节奏也很慢哈，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说、 那边要 慢， 更慢， 更慢。 对， 哎，那慢成什么程度呀？你吃顿饭八点开始，你说哎呦， 你的刀叉， 咱拿过来算你生锈了。哎呀，里边是。快慢呢、旅行当中可以自由调节节奏、那阿根廷就是一个比较浪漫呢、傲慢呢、那种散漫的国家、希望各位在去阿根廷的时候听到王爷的分享。王爷其实真通，什么都知道。 是的是的。 对，王爷你有微博吗？ 啊，没有微博。 你看， 没有微博。 你看， 在阿根廷不需要微博。 对，不需要微博、哈。有什么问题，你建个微博，大家也可以去问问你，什么发个私信之类的，是不是？ 好。 那最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你自己来说的话，因为你也挺忙嘛，工作也很忙碌。那有没有放松的时候？还会选择去阿根廷，还是去别的地方？ 嗯，我如果要在国内的话，我有可能去内蒙啊。 哦， 他都喜欢草原。 他喜欢草原，很旷野的地方。 嗯，就少了羊肉牛肉不能行的那种。 是、 除了草原呢？ 那如果要是国外呢？ 对啊， 国外 有计划吗？ 国外我一般 都去遍了， 没有、去我一般就是有事儿的时候会去阿根廷。 除了阿根廷， 除了阿根廷，其他国家目前。 有没有想去的？ 真没有想去的。 想去的， 嗯， 可能 就比如现在是个旅行节目，忽然问你王爷，你最想去的哪个国家？最近 想去 脱口而出的， 那要看那个季节了。 哦， 哪个地方？ 还是个相当有谨慎那种安排 的 人。 是 的， 是的， 对。 这样吧，去除了阿根廷，要不去智利吧？ 你怎么能住进南美洲这块 儿了？哎，那我想想，哎。中美洲吧，墨西哥什么的。 你有没有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比如说大概的印象有关系，比如说它是海岛啊，什么文化古迹啊，博物馆啊，城市，你会有这样的区分吗？ 会，我 会有哈， 自己还是喜欢这个自然风光多一些。 哦，自然风光。 那我估计像南半球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应该 可以挺适合你的，也有羊排，也有牛排，对，也有酒庄，对不对？也挺适合你的。 好、 啊，对， 你看他就喜欢一个 风格。还有南非啊，非洲的那个部分也。 小段。谢谢王爷今天的分享啊， 谢谢， 也是一个非常拓展的一个去体验阿根廷 的 感觉啊。 是的，是的。 除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这个地方滑雪呀、 对， 环湖啊，对呀、小镇哈、 对，其实阿根廷还有很多的城市可以去观光，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是的，因为这个王爷的这个职业，他对酒是非常研究哈。 对。 也希望呢，就是有时候来一个阿根廷的红酒之旅，可以跟我们说说酒庄的一些感觉，怎么品酒，怎么去见证这酒的这个味道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对。 这是他的专业。对不对？ 是的， 啊， 没问题， 没问题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我们王爷今天的分享， 谢谢王爷。 大热天了 啊、 对对，也希望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啊。 好， 我们明天再上路喽，拜拜。 拜。Tem muita gente por aí que não sabe chegar, não sabe seduzir, não sabe conquistar, não sabe nem entrar no clima da preliminar.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 人 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